你好，我是景霄。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巧用上下文管理器和位置语句来精简代码。我想你对 Python 中的位置语句一定不陌生，在专栏里它也曾多次出现，尤其是在文件的输入输出操作当中。不过我想大部分人可能习惯了它的使用，却并不知道隐藏在其背后的秘密。那么究竟位置语句要怎么用，与之相关的上下文管理器是什么，他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今天的这节课，我就带你一起来揭开他们的神秘面纱。鉴于我们文章的代码较多，听音频的同学可以打开文稿同步学习。那接下来进入正题。在任何一门编程语言当中，文件的输入输出、数据库的连接断开等等，他们都是很常见的资源管理操作。但资源都是有限的，在写程序时，我们必须保证这些资源在使用过后得到释放，不然就容易造成资源泄露，轻者使得系统处理缓慢，重则会使系统崩溃。光说这些概念，你可能体会不到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下面代码的这个例子。这里我们一共打开了1000万个文件，但是用完以后都没有关闭它们，如果你运行该段代码便会报错。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资源泄露的例子，因为程序中同时打开了太多的文件，占据了太多的资源，造成系统崩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同的编程语言都引入了不同的机制，而在 Python 当中对应的解决方式便是上下文管理器。上下文管理器能够帮助你自动分配并且释放资源，其中最典型的应用便是位置语句。所以上面代码的正确写法应该是文中的那样，这样我们每次打开文件并写入 Hello 之后，这个文件便会自动关闭，相应的资源也可以得到释放，防止资源泄露。当然位置语句的代码也可以用另一种形式来表示，我也放在了文章的代码块中。要注意的是，最后的 finally block 尤其重要，哪怕在写入文件时发生错误异常，它也可以保证该文件最终被关闭。不过与位置语句相比，这样的代码就显得冗余了，并且还容易漏写，因此我们一般更倾向于使用位置语句。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Python 中的 threading.lock 类。举个例子啊，比如我想要获取一个锁，执行相应的操作，完成后再释放，那么代码就可以写成下面这样，而对应的位置语句同样非常简洁。我们可以从这两个例子当中看到，位置语句的使用可以简化了代码，有效避免资源泄露的发生。了解了上下文管理的概念和优点后，下面我们就通过具体的例子一起来看看上下文管理器的原理，搞清楚它的内部实现。这里呢，我自定义了一个上下文管理类 File Manager， 模拟 Python 的打开关闭文件操作。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用类来创建上下文管理器时，必须保证这个类包括方法 Enter 和方法 Exit。 那其中方法 Enter 返回需要被管理的资源，方法 Exit 里通常会存在一些释放清理资源的操作，比如这个例子当中的关闭文件等等。而当我们用位置语句执行这个上下文管理器时，下面这四步操作会依次发生。第一，方法 init 被调用，程序初始化对象 file manager 使得文件名是 test.txt， 文件模式是 w。 第二，方法 enter 被调用，文件已写入的模式被打开，并且返回 file manager 对象赋予变量 f。 第三，字符串Hello World 被写入的文件。第四，方法 Exit 被调用，负责关闭之前打开的文件流。因此这个程序的输出是下面这样的结果。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方法 Exit 中的参数 exc type exc val exc tb 分别表示 exception type、 exception value 和 tracebook。 当我们执行含有上下文管理器的位置语句时，如果有异常抛出，异常的信息就会包含在这三个变量当中，传入方法 exit。 因此如果你需要处理可能发生的异常，可以在 exit 添加相应的代码，比如下面这样来写。这里我们在位置语句当中手动抛出了异常，你可以看到 exit 方法中异常被顺利捕捉并进行了处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方法 exit 没有返回 true， 异常仍然会被抛出。因此如果你确定异常已经被处理了，请在 exit 最后加上 return true 这条语句。同样的，数据库的连接操作也常常用上下文管理器来表示， 这里我给出了比较简化的代码，与前面 File Manager 的例子类似，方法 init 负责对数据库进行初始化，也就是将主机名、接口分别赋予变量 host name 和 port。 方法 enter 连接数据库，并且返回对象 DB Connection Manager。 方法 exit 则负责关闭数据库的连接。这样一来，只要你写完了 DB Connection Manager 这个类，那么在程序每次连接数据库时，我们都只需要简单的调用位子语句即可，并不需要关心数据库的关闭、异常等等，显然大大提高了开发的效率。诚然，基于类的上下文管理器在 Python 当中应用广泛，也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形式。不过 Python 中的上下文管理器并不局限于此，除了基于类，它还可以基于生成器实现。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比如你可以使用装饰器来定义自己所需的基于生成器的上下文管理器，用以支持位子语句。还是拿前面的类上下文管理器来说，我们也可以用下面形式来表示。这段代码当中，函数 file manager 是一个生成器，当我们执行位子语句时，便会打开文件并返回文件对象 f。 当位子语句执行完后， finally block 中的关闭文件操作便会执行。你可以看到，使用基于生成器的上下文管理器时，我们不再用定义 enter 和 exit 的方法，但请务必加上装饰器，这一点新手很容易疏忽。讲完这两种不同原理的上下文管理器后，还需要强调的是，基于类的上下文管理器和基于生成器的上下文管理器，这两者在功能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基于类的上下文管理器更加 flexible， 适应于大型的系统开发，而基于生成器的上下文管理器更加方便简洁，适用于中小型程序。无论你使用哪一种，请不要忘记在方法 exit 或者是 finally block 中释放资源，这一点尤其重要。到此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这节课我们先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了解了资源泄露的易发生性和其带来的严重后果，从而引入了应对方案，即上下文管理器的概念。上下文管理器通常应用在文件的打开关闭和数据库的连接关闭等场景当中，可以确保用过的资源得到迅速释放，有效提高了程序的安全性。接着呢，我们通过自定义上下文管理的实例，了解了上下文管理工作的原理，并一起学习了基于类的上下文管理器和基于生成器的上下文管理器。这两者的功能相同，具体用哪个取决于你的具体使用场景。另外呢，上下文管理器通常和位子语句一起使用，大大提高了程序的简洁度。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用位子语句执行上下文管理器的操作时，一旦有异常抛出，异常的类型、值等具体信息都会通过参数传入 exit 函数当中，你可以自行定义相关的操作对异常进行处理，而处理完异常后也别忘了加上 return true 这条语句，否则仍然会抛出异常。最后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在你日常的学习工作当中，哪些场景使用过上下文管理器？使用过程当中又遇到了哪些问题，或是有什么新的发现呢？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讨论，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出去，我们一起。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